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《龙骨焚香》第二篇，失灵，第六集。孟千姿充耳不闻，带着孟劲松和新慈往外走，眼瞅着他从身边走过，江恋唇角掠过一丝极淡笑意，出其不意豁然站起，手里的捆绳就是拉成套索，径直套向孟千姿脖颈。电光石火间，孟千姿直如身后长了眼，手臂一探，迅速从孟劲松腰间拔出枪，旋即回身。江恋的绳套才触及孟千姿头顶，孟千姿的枪口已经抵住了他左侧下颌，用力极大，迫得江恋不得不仰起头来。毫秒之差，形势一落千丈，江恋犹豫着要不要负隅顽抗一把。边上的孟劲松不咸不淡地提醒他， 我要是你啊，就会老实点，你朋友还在我们手里呢。 这就尴尬了，江恋的手抬也不是，放也不是，末了认怂服软，撒手松了绳，很配合地做了个投降的动作。 哎，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让你再考虑一下。 你刚坐在那儿跟得了多动症似的，真以为我没防备呢？ 孟千姿嫣然一笑，他枪口又是一顶，抬脚就往前走，前头是江恋又不是路，江恋只得后退。屋子不大，退了几步就是板墙，江恋后背贴住墙站着，还得保持双手高举，觉得自己的姿势跟耶稣受难也没什么两样了。 我讲不讲理啊？ 你都拿枪对着我了。 江恋努力低头压住枪口，感觉就要被枪口戳出洞来了，枪口又是一顶，江恋立马改口， 挺讲理的。 你对我的安排有没有异议？ 没有。 没有吗？那我怎么觉得你很有情绪啊？ 这女人怕不是一个控制狂，对人的情绪都吹毛求疵。江恋深吸一口气，看向她的眼睛，努力展示出一个无懈可击的诚挚微笑。 没有异议。 那我们是谈妥了？ 算是吧，但这么打势必又会被说成态度敷衍。谈妥了。 那挺好。孟千姿笑得意味深长，并不收枪，侧了下头吩咐孟劲松 绑上。 哎，不是，我都这么配合了，怎么还绑上了呢？啊，哎，老嘎，老嘎，老嘎！啊！ 江恋老实在地上躺了很久。起初人声嘈杂，又是抬又是搬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他也不好意思挣扎和呼救，反正也是白搭。后来喧嚣顿去，他开始想办法。不知道是不是报复他解了绳，这次的绑法虽然简单，但极为粗暴。手反绑也就算了，还专门拉了一根绳，跟脚上的绑锁系在了一起，身体被扯得反向弯曲，无法借力，稍一挣扎，整个人就跟不倒翁似的左右摇摆。男人也是要面子的，这造型他不想让老嘎看到，但是几次三番尝试无果之后，又安慰自己， 虎落平阳这种事自古就有，看到就看到了吧。可惜老嘎好像不在，叫了好几声都没有回应，没办法，只能自救了。这间屋里没有什么可利用的。我记得老嘎常在一楼的檐下捣鼓他的面具，斧锤锯刨等工具都是随地放的，要是能到一楼去摸到一把锯条小刀什么的，就能把绳子给割断了。 就是这下去的过程有点艰难，想站起来是不可能了，只能侧翻。江恋深吸一口气，咬紧牙根，重心侧倾，试了几次之后终于成功翻了个面，跟烙锅里的烙饼似的，从一面翻到了另一面，原本是背朝天的，现在改做了面朝天。江恋盯着被桐油漆的黑亮的顶棚看了会儿，默默酝酿着下一番。 啊，得罪女人可真是要命啊，谈妥了还给绑上了，这要是没谈妥，指不定得受什么罪呢。 他无比艰难地翻到了门口，幸好门是开着的，但如何出这个门又几乎耗去了他半条命。一路翻到了楼梯口时累得宛如死狗，心说长痛不如短痛，索性滚下去得了。然而人倒霉时喝凉水都塞牙，明明借着手推的力量把自己推下楼梯了，才磕碰了几级，身体控制不住的打横，又卡住了。江恋不想动了，横卡在这不上不下的楼梯中央，让他觉得自己像穿在烤铅上的蛙。他有点后悔， 哎呀，刚刚为什么不直接翻去阳台呢？这寨子里又不是没人住，上了阳台居高临下吼上几嗓子，总会等到有人来解救我的。 也不知等了多久，外头突然传来稀稀疏疏的声音，江恋精神一振， 老杆。 很快有人从门口探进了半个身子，还真是老杆，怀里抱了个白萝卜，大概是要做饭。两人对视了几秒。 练小爷，我还以为你也被带走了呢，他们干嘛把你捆楼梯上了？ 这就说来话长了。江恋沉默了一下。 你还是先把我放下来吧。啊， 火塘又烧起来了，老嘎做的是炉子菜，铁三角架支着的锅里咕嘟翻着汤泡，里头下了腊肉、萝卜、豆腐还有牛羊肚，香得很。这菜在旅游景区有个专用名，叫三下锅，原本是冬天的吃食，推广开之后就无分季节了。米饭已经做好了，上头盖一层酸豆角，里头掺了剁椒，红艳艳的，让人很有食欲，还备了杂干杂酒。老杆的意思是江恋被打了，得吃点好的着补一下。江恋就着汤锅煮了个鸡蛋，捞出来剥了壳，在脸上来回滚个不停，时不时抿一口杂干。这其实是土家人的喝法，酿好的杂酒灌进小坛子里，不加过滤，插上长长的细竹管做的杂干，边饮边聊边加水，一路稀释，直到把酒味喝没了为止。几口酒下肚，涣散的精气神终于拢回来了。江恋低头看着酒面上映出的自己的容貌，觉得哪一处都是大写的衰。 我干什么了？我也就是老老实实掉提灯画子而已，进个山都不带刀具，本分而又有爱心，到底是怎么被人一步一步踹到如今这个境地的啊？ 江恋抹了把嘴，抬头四顾，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。 你那口棺材呢？ 哎呀，让给那倒霉牙子用了。 棺材也能乱让的？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 山户啊，就是山鬼。 山鬼又是干什么的？我怎么从没听说过。湘西的鬼绝奇事干爷也给我讲过不少，什么放蛊的草鬼婆，能把树叶子枯落的落花洞女，但山鬼我确信没听过。 人家不爱张扬，外头知道的人是不多，山户嘛，就是靠山过活，靠山养的，以前深山里头多凶险呐，十进九不出，连梅山虎将都未必能囫囵着回来。传说深山里有女妖精，上管飞禽，下管走兽，连曲爹爹的文章里呀、 都写过这女妖精，叫山鬼。 屈嗲嗲就是三闾大夫屈原，据说屈原被楚王流放之后，深觉影阙，祭遍香干，走遍了原乡之地，甚至表示即便是死都宁赴香流，葬于江鱼之腹。所以他死了之后，原乡之地民众都尊称他为屈嗲嗲，还广建屈子祠，端午赛龙舟撒米粽，祭祀不绝。 只有山户，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。大家都说呀，山户是拜了那个女妖精山鬼当祖师奶奶，才得了这进出的庇佑，所以也习惯称他们叫山鬼。 听上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。 江练换了一边连滚鸡蛋。 我要是跟他们过不去会怎么样？ 老嘎没立刻回答，韦彪和邝美英都被带走了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江练不可能听之任之。别看他现在在火塘边老实坐着，下一秒就追过去寻机报复也说不定。老嘎拿木勺搅了搅锅里的菜。 练小爷，你不会想与山鬼为敌吧？ 啊？怎么说？ 凡事都有个地盘，放谷是苗区的，走脚是湘赣川黔这一带的，洛洞只限大湘西，正宗的陈州府人家只认古陈州郡，也就是现在怀化园林那一块。但是山鬼呢，那小爷有叫得上字号的山头的地方大多有山鬼，全国得有多少山呢？我老嘎也是见过花花死盖的人，往大了说，东北有老雪岭，西北有天山，中间昆仑连着秦岭，南北大纵横是横断山，往小了说呀，光咱们湘西就有武陵山脉和雪峰山脉，你算算他们得有多少人。从屈嗲嗲写山鬼那年往下顺，人家传了多少代了。 江烈没吭声，只是纳闷着老嘎的地理怎么突然这么好了。 只要皮子厚骨头硬，狗鸡脑壳攒筋的，能怕好狗怕好狗，哪个都能跟他们过不去啊。但你心里算算账，值不值得给自己输了多少对手，造了多少麻烦，就怕死了都米的人抬你哦。 江练抬眼看远处一重叠一重的山。 啊，看来这不只是拿鸡蛋碰石头了，是去磕大山啊，惹不起惹不起啊。 哎，那他们会不会为难美莹他们？ 这你倒用不着担心，山鬼一向以和为贵，和气生财。你想，他们是过江龙，在各地结交做地虎，不和气不讲理，能相安无事这么多年吗？山鬼最要面子，落人口实的事不会做的。 湘西土话里把过路豪强叫过江龙，本土势力叫做地虎。过江龙再强硬，做地虎都未必买账，两方一照面，十有八九是龙争虎斗。能交长久朋友，过江龙的态度做派是个关键，须知强风三年顿，流水一万年呢。江练的心略安了一些，想想还是可气。 那女人可真凶啊。 孟千姿。 啊，原来她叫孟千姿。 老嘎把盛满了饭的碗递给江练。江练接过碗狠刨了几口，又从锅子里夹了几口菜，嚼得分外用力。 他手底下管着人呢，不凶点能行吗？整天笑嘻嘻的，能办好事？ 原来是个小头头，怪不得前呼后拥颐指气使的。武陵山头的男人可真不争气。 哼，武陵山这么大山头， 怎么让一个女人管？ 哎，不止，武林的山鬼是柳冠国管，就是刚刚在下头忙来忙去的那个男的。 慢着，江恋停了筷子，问道： 孟千姿的资辈还在柳冠国上头？ 我不至于这么点背吧，一惹就惹了个大个的。 哎，该不会是湘西的山鬼都归他管吧？ 老嘎仰头看天，筷子朝上戳了戳。 啊，不止。 湖南？ 老嘎的筷子又往上戳了戳，那意思是还要大。 两湖？ 筷子继续往上戳。 不是全国吧？ 老嘎那仰着的下巴终于落下来了，呲溜啜了一大口酒。 哎，对喽，人家做的是神尖尖上顶高顶高那把脚椅，所以我同你说呀，莫跟他对着干。 哎呀，我这是什么运气啊，一惹惹了个国字头的。 江恋把空筷子伸进嘴里，脑子里像跑马，踢踏踢踏，沙石乱滚，尘土飞扬。老嘎兀自说个不停。 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嘛，做了就米的事喽。再说了，事情也不是跟你全没关系。我也听说了，你要是没分辨清楚，山鬼是不是就认定是你们下的手了？那杀人的没安好心，故意把祸水往你身上引，好让你们斗，叫人这么摆弄，你气不气？ 他咂了一大口酒，又夹了一大筷子牛羊肚送进嘴里，嚼得吧唧吧唧。江恋瞥下了他一眼： 你是不是拿了山鬼的什么好处啊，过来做说客？ 差不多吧。 不对，当说客这个说法太委婉了。 你是监视我吧？ 差不多差不多。你就说你气不气？ 这招矛头旁引借刀杀人的确是挺狠的。江恋伸手去抓酒坛子，眼睛里锋芒闪过，语气却还很慵懒。 哼，气？那还有不气的吗？ 哎，对喽。 老嘎一喝多了酒，人就有点飘，一改往日的沉默寡言，握着酒坛子的手向上一扬，酒水都洒了出来。 急了就呆。 江恋失笑，呆算得上这儿的万能动词了。吃饭叫带饭，喝酒叫带酒，挣钱叫带钱，照相都叫给我带一张。江恋初听时还有点不习惯，听多了就觉得这字眼特亲切，透着一股子狠劲和蛮气，说着特别爽。他端起酒坛子： 行，那就带。 说完了，本想大口开罐的，酒坛子送到了嘴边又停下，前后看了看，问老嘎： 出事的时候你在哪儿？ 老嘎打了个酒嗝，脸膛赤红，伸手前指： 那儿呢？ 一直看着这头？ 看着呢。 孟千姿他们进屋之后没人从门口出来？ 没的。 那就是从屋后开门溜达了。江恋从锅底下拽出一根燃得正旺的柴棍，又摸了把凿刀在手，起身就往屋后走。 哎，饭还没掐完呢，你去哪里啊？ 吃饱了往后山溜溜。 不用去看了，山鬼去找过了。 话没说完，江恋已经走得不见人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